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7号，星期二，农历9月19，北京晴，18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致信祝贺国际竹堂组织成立20周年。 习近平主席就美国德克萨斯州教堂枪击事件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达慰问。 李克强会见芬兰议会议长洛赫拉，张德江与洛赫拉举行会谈。 俞正声出席2017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并致辞，就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发表4点意见。 汪洋在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强调，标本兼治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有期盼更有信心，学习不止，奋发勇为。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中央宣讲团赴内蒙古、甘肃、山东、河南、湖南等地宣讲。 人社部印发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应聘违纪视情节记入诚信档案。 多国联军关闭也门所有对外通道，以阻止伊朗运送武器。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国际竹藤组织成立20周年致庆暨竹藤绿色发展与南南合作部长级高峰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竹藤组织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国际竹藤组织成立20年来，为加快全球竹藤资源开发，促进竹藤产区脱贫减困，繁荣竹藤产品贸易，推动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中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走绿色发展之路，建设美丽中国。中国将继续支持国际竹藤组织工作，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丽的世界。国际竹藤组织成立于1997年，是第一个在中国设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央广消息，习近平主席昨天就美国德克萨斯州教堂枪击事件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致慰问电，向无辜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伤者和受害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祝愿受伤者早日康复。5号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小城萨瑟兰斯普林斯一教堂的枪击事件，已导致包括袭击者在内的27人死亡，多人受伤，成为美国迄今最严重的教堂枪击案。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芬兰议会议长洛赫拉。李克强积极评价中芬关系发展，指出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一贯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多元化文明的重要原则。中方愿在创新、清洁能源、环保、职业教育等芬方具有优势的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开创中芬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在谈到中国的发展时，李克强指出，过去30多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未来我们还要依靠深化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通过扩大开放，同各国密切交流合作，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人民大会堂与芬兰议长洛赫拉举行会谈。张德江就进一步加强两国立法机关合作提出3点看法。一是加强友好交往，二是推动务实合作。两国立法机关要加强相关立法经验交流，努力为务实合作营造更加稳定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三是两国立法机关要加大推动人文交流力度，加强地方合作，增进人民友好。 李克强总理将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并访问菲律宾。外交部昨天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有关情况。央广记者马哲、韩萌报道。 应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邀请，李克强总理将于11月12号到16号赴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包括第20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20次东盟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2届东亚峰会，并在会后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介绍，与会期间，李克强总理还将出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领导人会议，这是19大之后中国政府首脑的首次出访，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开局阶段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动。 这次访问对于巩固和深化中非睦邻友好，促进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推进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李克强总理届时将介绍中共19大精神，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方针以及中方对东亚合作的政策主张，提出各机制下深化务实合作的近30项新倡议，涵盖互联互通、粮食安全、减贫等诸多领域，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提质升级，带动东亚合作迈上新台阶。 2017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昨天在江苏南京举行，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大会并致辞。央广记者焦莹、姚东明、景明报道。 本届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是中共19大之后举行的首场两岸民间重大交流活动。俞正声在致辞中指出，中共19大报告深刻阐述了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重要理念、目标任务、原则方针和主要举措，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全面贯彻中共19大确定的对台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俞正声表示，新时代的两岸关系蕴含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也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他说，两岸同胞应当携手并肩，一同走进新时代，共圆中国梦，共创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美好未来。 我们矢志不渝，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我们毫不动摇，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只有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才能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两岸关系才能拨云见日，重回正轨。我们旗帜鲜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满腔热忱，努力践行两岸一家亲的重要理念。 俞正声就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发表4点意见，提出要把握大陆发展机遇，为两岸经济合作开拓广阔空间，要大力开展创新合作，为两岸经济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不断扩大两岸各界参与，为两岸经济合作夯实社会基础，希望两岸企业家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创造更好的氛围和条件。会前，俞正声会见了肖万长等两岸参会主要代表。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昨天在京主持召开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第12次全体会议。他强调，打击侵权假冒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19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依法治理、标本兼治、群策群力，推动打击侵权假冒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汪洋强调，侵权假冒的土壤仍未铲除，治理工作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持续推进互联网专项整治，创新执法监管方式，加强重点网站监管，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体系，全面开展跨区域协作，完善线索通报、案件流转、信息共享等机制，形成全链条打击格局，以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品为重点，实施第二阶段清风行动，维护中国制造海外声誉。 央广记者陈鑫报道。全军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宣讲团昨天在81大楼举行首场报告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会见宣讲团成员时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习主席决策部署，把开展集中宣讲活动作为用党的十九大精神统一全军思想和行动，奋力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重要举措，加强示范引领，推动全军部队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报告会上，宣讲团成员、陆军指挥学院政委肖东松着重从党的十九大的主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九个方面，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的重大判断、新的理论概括、新的战略安排做了深入解读。经习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军委政治工作部从全军抽调12名知名专家，组成全军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首场报告会后，宣讲团将分6个组，赴全军各大单位和军委机关各部门巡回宣讲。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央宣讲团成员昨天在新疆、内蒙古、甘肃、山东、河南、湖南、贵州等地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引发强烈反响。央广记者姜文静、郑颖、蒋雪娇报道。 昨天下午，在甘肃兰州，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高虎城宣讲结束，进入问答环节。第一个举手提问的是甘肃省发改委副主任李东兴。 请问，在甘肃这样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如何有针对性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呢，要牢牢把握供给侧，提高供给质量这个主攻方向。 昨天下午，在河南郑州新苑名家社区，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和30多位社区群众面对面讨论。 我们社区是一个综合性的小区，人员的流动性大，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困扰我们支部的一个大难题。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是我们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根本任务。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宁格尔县台格斗村，村主任季同焕给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纪委驻国务院港澳办纪检组组长潘胜洲提了一个问题。 我们村民俩对这个非常关注，我们特别想知道这次战略如何实施。 这次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提出了一个要实施湘潭战役战略，目的呢就是要拉长这个四化同步当中我们农业发展这条短腿，要补齐呢新农村建设当时过程当中呢农村条这块短板。 在湖南长沙黄花镇黄龙新村，乡村振兴战略同样成为中央宣讲团成员、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姜伟与村民热议的话题。 对乡村振兴战略就最终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干农业不觉得吃亏，让农村成为有吸引力的家园，让农民成为有尊荣感的职业。 在山东济南宁夏区人民法院，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与基层干部群众现场交流。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提出了哪些新要求、新部署呢？ 我个人理解，最重要的就是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立行法治的坚定立场，提出了良法善治的政策取向，同时呢，要求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中央宣讲团成员、农业部长韩长赋昨天在贵州贵阳做了宣讲报告。 十九大报告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我们党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续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韩朝赋以八个明确细致解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疆人民会堂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施之宏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向当地党员干部宣讲十九大精神。施之宏围绕十九大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等六个方面进行了生动解读。新疆医科大学第六临床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马达尼叶提·穆巴拉克： 宝贵的一堂课，特别是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呢，我们工作当中的一定的基础。 云南、山西、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十九大代表这两天抓紧时间在基层跟周围群众宣讲精神，分享心得，共谋发展。请听报道。 十九大代表、云南省玉溪市委书记罗应光在澄江县海口村的抚仙湖畔宣讲十九大精神，和盐湖党员干部群众一起研究如何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进一步做好仙湖卫士护湖工作。 下一步对生态环境在体制上还要强化，要着力的解决环境突出问题，让我们抚仙湖啊拥抱一泓清水。 罗应光的宣讲引起澄江县海口镇海口村党总支书记刘灿的共鸣。他认为，建设美丽澄江，关键是要筑起抚仙湖的绿色精神堤岸。 我们生态保护好了， 我们把生态保护好了，这滩水在，我们的价值永远都在，我们的饭碗永远都在。 乡村振兴战略里讲到，地日日土地成果都体后，一夜超三十年。 在山西省高平市四庄镇博方村文化广场，十九大代表毕腊英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说，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延长三十年的政策很贴心，相信咱们农民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我给他真正说到了我们老百姓的心坎里，我们好好的干，好好的种地，过上更好的日子。 十九大报告权威访谈， 请听系列报道。十九大报告权威访谈第二篇，如何认识我国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才是央广记者丁飞。 2017年10月18号，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央党校教授辛明认为，时代不仅是时间概念，更是一个实践概念。 这么一个重大的判断，最现实的依据呢，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呢，我们党和国家呢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我们国家呢发生了呢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让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转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根据十九大报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美好生活的需要呢，它这个内容更加广泛，它不仅包括过去我们讲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些客观的我把它称作叫硬需求的那全部内容，它更包括呢在此基础上而衍生出来的人民群众对获得感啊、幸福感啊、安全感啊，以及尊严、权利、当家作主等等这些更具主观色彩的软需要。原来的那些硬需求并没有消失，而是呈现出一种呢升级的态势。 目前现在我们新提出的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之后，我们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生产水平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标准呢？ 从我们目前这个奋斗目标的两步走的战略目标来看，应该是到2050年，也就是我们呢再过30多年。那么当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它得到相对好的解决之后，我们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呢会达到甚至超过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社会将会有更加丰富的物质文化供给，还又有弹性的社会福利保障，让中国人民呢混到了80多年的这种共同富裕的梦想呢，它将会梦想成真。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近期推出特别策划《一日一课》，稍后新闻纵横节目将播出第二课《历史性变革》，敬请关注。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实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文章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党的坚强领导和顽强奋斗，汇聚起亿万人民的磅礴之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央广消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出版的《将改革进行到底，法治中国，巡视利剑，大国外交，辉煌中国，强军，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七部重点专题片的音像制品和图书，昨天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了首发式。七部专题片围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五年来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全景展示了党和国家五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七部音像制品和同名图书出版发行后，将成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辅助和参考材料。 央广消息，近日人社部印发《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针对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出现的违纪违规问题，明确应聘人员、招聘单位和招聘工作人员违纪违规的情形及处理规定。对于应聘人员违纪违规的，视情形分别给予取消其本次应聘资格、当次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等处理，并视其情节轻重，将其违纪违规行为记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库。对招聘单位违纪违规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直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对于参与公开招聘的工作人员违纪违规的，视情节轻重，由相关部门给予处分，并停止继续参加当年及下一年度招聘工作，或调离招聘工作岗位，不得再从事招聘工作。 国家工商总局昨天透露，多证合一改革从今年十月全面实施以来，全国共核发多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超过1654万张，持续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十月一号开始，覆盖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多证合一改革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实施。目前改革进展顺利，各方反应良好。国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局长熊茂平： 通过减少证照发放数量，简化了办事的流程、手续、材料，降低了企业创设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营造了宽松便捷的这个创新创业环境和公开透明的市场营商环境。 名称核准是企业进入市场的第一道门，近年来企业数量持续大幅增长，企业名称资源日益紧缺，工商总局积极指导各地向社会开放企业名称库，为企业提供名称查询比对服务，同时进一步简化申请审核登记流程，着力提高企业名称核准效率。熊茂平： 充分利用名称登记的大数据，分析年度新势力企业行业的分布以及一些热点，引导投资人呢正确选择投资行业。 新闻动车组，我国拟于2018年发射新型太空摆渡车，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昨天正式开始掘进。浙江省规定县级政府部门和乡镇不开设政府网站。请听报道。 记者昨天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获悉，我国计划于明年发射远征一号以上面级，它将与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组合执行太阳同步轨道发射任务。上面级是一种太空运载工具，是在原有的三子级火箭上增加相对独立的一级，它类似于太空摆渡车，能先后把不同卫星乘客直接送入各自的工作轨道。航天科技集团医院一部上面级总体室主任安雪岩说： 我们更瞄着这个适应商业化的这种发展模式来设计的这款上面级，基本上不到一个小时的这种飞行任务，它就完成了最终把我们这个卫星送入轨道的任务了。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在老清华园站附近纵深24米的地下，天佑号盾构机缓缓转动，清华园隧道施工建设正式拉开帷幕。隧道承建单位中铁14局京张高铁项目盾构负责人赵斌： 北京地区最大的一个泥水钝度计，开挖直径是12.64米，越大施工难度越大，地面沉降控制要求几毫米。 清华园隧道全长6.02公里，为单动双线盾构隧道，是京张高铁的控制性工程。中铁设计集团清华园隧道负责人刘芳说，这条隧道为目前国内穿越地层最复杂、重要建筑物最多的国铁单道双线大直径盾构高风险隧道。 第一次下穿总共是7条主要市政道路，下面有88条管线，穿越了3条地铁，风险是比较高的。 清华园隧道将于2018年12月贯通，京张全线将于2019年3月完成铺轨。2019年底建成通车后，北京到张家口最快运行时间将从3小时12分缩短到50分钟。央广记者郭淼北京报道。 浙江省日前下发通知，省市级政府部门可根据需要开设部门网站，原则上一个单位最多开设一个网站。县级政府部门和乡镇街道原则上不开设政府网站，不符合规定的应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整合迁移，关停下线。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金阳介绍，清理整合存量网站后，各级政府部门应统一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推动最多跑一次简政放权改革不断深化。 各级政府网站不得单独建设网上办事栏目，相关的页面应统一链接到浙江政务服务网本地平台或部门窗口。 通知还规定，政府网站严禁刊登商业广告。央广记者张国亮杭州报道。 由东方电机为中核集团福清核电站5、6号机组研制的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半转速气轮发电机，昨天成功通过场内形式试验，标志着我国三代核电自主品牌华龙一号半转速气轮发电机研制成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第一片梁昨天在位于大兴区礼贤镇的新机场线一期工程梁二标工地开始架设，这标志着北京新机场线全面开工。新机场轨道线是北京新机场的重要配套工程，设计时速160公里，是目前国内最快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线路全长41.36公里，包括新机场北航站楼、慈各庄、草桥3座车站。线路建成后，约需19分钟即可从北京市南三环到达新机场航站楼。 中国科学院孵化的寒武纪科技公司昨天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采用与阿尔法狗类似的深度学习技术，适用范围覆盖了图像识别、安防监控、智能驾驶、无人机、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的重点应用领域。 中国铁路总公司昨天透露，自11月11号起到20号，铁路部门将推出双十一电商黄金周运输服务，京沪高铁复兴号将推出高铁极速达快运，10小时货物送达客户，成为京沪之间最快的快运产品。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5号晚宣布，为阻止伊朗向也门胡塞武装运送导弹等军火，自即日起关闭也门通往外部的陆地、海上和空中通道。伊朗昨天否认也门武装组织射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导弹由伊朗提供的指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这些指控是破坏性的、不负责任的、挑衅的和毫无根据的。 新一轮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昨天在德国波恩开幕，本次大会将就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展开进一步商讨，预计将持续到17号。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国考职位报名冷热不均，报名即将截止，哪些细节值得关注？ 深圳鹦鹉案二审开庭，律师做无罪辩护，哪些问题成为庭审焦点？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齐一凡、魏东，主播文琪、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打